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泪，忘不了你的笑，忘不了一路的惆怅，也忘不了那花开的烦恼。今心也清照，冷落的秋千，而今迎风轻摇。它重复你的叮咛。 一首咧十分之好听嘅歌曲啊，不了情，我哋有顾眉姐姐嘅歌声。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三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为你主持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啊！各位哥哥姐姐，早晨。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9月25号星期六嘅早上啦。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一个嘅8月19噶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啊。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又怜惜？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明知道我不该想你， 为什么好像有回忆，我也常觉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惦记你。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怀念你，怀念着你的情意。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盼望你，盼望着和你在一起。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又联系，我也常觉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想有联系，我也常觉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 播放了奇曲的这一首歌，我相信也很多朋友很喜欢的这一首歌曲，詹小平姐姐的《忘不了的你》。好了，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至中期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啊。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为什么爱会变成恨？我爱你，变了爱你，万种感情变化在。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为什么好会变成歹？我爱你，变了爱你，前方好意尽成完。难道世界真？早知 什么恨来爱不来，我爱你偏要害你，早知害你我不 嗰陣。我成日都講咧，愛一個人咧，有時愛得太過分嘅時候咧，都真係會有愛你變成害你嘅。但係有潘迪華姐姐嘅歌聲。姐姐的痴痴地等，会不会有些人你是成日都痴痴地等呢？或者有没有些事情你是痴痴地等呢？有时不要看得太过大啊，这件事。可能你是想痴痴地等着看着那套电视的大结局。是不是？又或者可能你痴痴地等究竟佩佩会不会播你喜欢的歌呢？ 在月夜里摇呀摇。 首歌啦，除咗头先紫薇姐姐嘅《绿岛宵夜曲》之后，呢首歌冇理由要我介绍咯，嗬？今宵多珍重啊！ 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南风吻脸，轻轻轻一袭月迷蒙。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澳门零时开始再次进入即时预防状态。由于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正系喺四川，批示由代理行政长官罗立文签署，认为因应澳门目前应对嘅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网上平台与文字约会将会在9月27日正式推出。 平台入面除了有钟爱经典巨著之外，更加有扣人心弦的动人散文《等待你的阅览》，每篇文章都有五台主持和图书馆大使朗读内文，让你游走在文字和声音兼备的黄金旅程， 让我们展开书中的约会，感受不一样的文字魅力。 当你手入面捉住一样东西不放，你能够拥有的就只有它，如果你肯放手，就有机会再做选择。 人如果执着于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低，那他的智慧就只能到达某个程度，不能够再提升。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淡然去，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去，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唯愿可自己相看却不语，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你，这一刻跟你默然对，谁知我说因太累，这本非真心意，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无奈消失似露水，相处每一刹都痴痴醉，谁又会舍 舍不得你。不必再管我缘分去，纵使舍不得你。 纵然很多事情都是很无奈的，或者很多人都令到你很无奈，不过有些事情自己控制不到，或者是自己根本没办法可以改变的时候，就会令自己不开心了，所以呢都是一笑置之就算了，是不是？最重要呢就是人生都是要快乐一点，因为即如果成日为了一些事又好，为了一些人又好，你生可以嬲嘅，或者可以唔开心嘅，配配都系咁嘅。嬲咧就只有嬲一晚，唔开心只会唔开心一晚啊。咁瞓醒咧又第二日啦。咁啊，唔好将寻日嘅怨恨，唔好将寻日嘅无奈，或者将寻日嘅不快乐带到今天。今日有机会可以擘大眼，咁啊又迎接新嘅一天，应该系值得庆贺嘅。听过咧有小凤姐嘅无奈之后，我哋有一首好歌献给你。呢首好歌就系罗技罗文嘅歌声。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光在我心里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好歌献你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着你。

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个时分呢，咁喺佩佩身边，梗系有我哋嘅老友记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阿梁医生啊，今日你讲呢啲话题咧，我谂应该有啲朋友仔会担心、会惊嘅，因为咧有啲朋友仔好惊打针嘅。 系小朋友。 系啦，小朋友咧就妈咪我唔想打，但系咧其实我知道有啲预防针咧系哥哥姐姐都应该要打噶噃，系咪咧？ 系啊，系啊。 今日讲呢一种针咧，其实由真系三岁到八十岁咧都应该打嘅。今日讲就是呢个流感针啦，咁但系流感针成日都要打嘅，点解好似年年都要打咁样嘅？ 系啊，因为呢个流行性感冒嘅病毒咧，就系即系慢变嘅病毒，即系每一年都会变， 系， 所以咧佢咧流行性感冒咧，其实嗰个变异咧，其实系每年都会变喎，喺个即系存在世界上咧有即系几十种。至到一百種嘅一啲唔同嘅流行性感冒嘅形式，咁所以咧係通常點解咧就話我哋即係個世界衛生組織咧就會喺全世界裏邊去睇翻，即係嗰一年會有個新出嚟嘅病毒，去預測呢啲病毒咧就係會係喺即係未來嗰季咧就會喺嗰邊出現。咁我哋分又好得意喎，分。北半球、南半球的疫苗的 嗱，咁香港是属于北半球，啱唔啱？ 啱啦。 咁 北半球咧，就话我哋通常流行性感冒咩时候出现多呢？ 冬天咯，因为我成日都见人哋打乞嗤啊、流鼻水啊，感冒都系冬天噶嘛。 啱啦，因为冬天就系通常系个流感病毒较为盛行。其实一般嚟讲咧，喺天气比较冻嘅时候咧。嗰啲過濾性病毒，即係流感係一個過濾性病毒啦。而家新冠肺炎都係過濾性病毒。咁啊，過濾性病毒咧，通常喺較低温度嘅時候咧，佢潛在嘅時間會長啲，冇咁快死。 係、哦，我見啲疫苗都要雪住噶嘛，咁所以就應該啲病毒都係凍嘅時候，佢會即係存在得耐啲啦。 係，咁呢個就雪住，等佢唔會變咧。嚇，咁、咧就唔使好低温度咁啊，即係。 即係喺新冠疫苗裏面嘅復必泰就要低好多，不過一般嚟講，咁但係喺因為咧呢、這個係個即係生物個即係物性嘅問題，因為佢凍嘅時候咧，佢個嗰個包住呢啲病毒嘅包咧，就冇咁快分拆爛。熱嗰陣時候咧就爛，咁所以一路都係熱嘅地方咧，我哋一個即係同香港好老友嘅地方喺邊度咧？新加坡啊， 泰国啊，新加坡嗰啲热带地方啦、 啊。新加坡啲咧流感比例上系少好多嘅、 嗯， 因为佢热啲咧系比例上系少啲嘅，吓、 嗯 啊、即系全年啲热咧，咁就比例上会少啲咯。咁、 嗯、 所以冻嘅地方咧喺北半球冻嘅地方，咁就系北半球就系十月至二月系嗰个所谓冬季啦、嗯，南半球就调翻转啦， 系 咁所以佢个病毒咧。就唔同嘅， 哦、 啊，即係個流行性嘅病毒唔同，咁佢會世界衛生組織咧會揀選咗三種預測最常見喺北半球嘅病毒咧、 嗯， 就喺四至六月嘅期間咧，就會話俾全世界所有啲做疫苗嘅藥廠聽，預算係呢三隻，係預算啫喎， 嗯， 嚇、啊、預算呢三隻嚇、啊，A 啊 B 啊呢三隻咧甲型、乙型咁啦嚇，咁、啊、咧。預算呢三隻咧，佢哋就會生產。咁每年咧，若果係八月咧，就係、是、完成生產呢個疫苗，或者啲疫苗已經研發咗，只不過轉少少樣，咁啊黐落去，咁就會做得到出嚟。所以亦都係好有效同安全。咁當然咧，就我哋預測啫。咁有時咧，曾經都有試過。 冇百分之百準嘅。 預測嗰三隻其實佢唔係嗰三隻喎。 係，咁我係咪即係睇定啲先打，定係係唔係都打好咧？ 不過嗰個季節淨係得嗰種疫苗嘅咋。 哦。 不過咧，不如咁講，即係佢突然間走出嚟流行嗰只，唔係佢預測嗰三隻。 嗯。 但係你打咗流感疫苗咧，相對惹到嘅症狀都會減少嘅。咁、所以咧，都係要打嘅。咁同埋個預測率咧。都比例上都高嘅、 嗯 啊、即係都應該若冇有70%嘅有發生三隻機會咧，係一個其中有一個流行嘅病毒咧，唔係完全一樣嘅啫。 嗱，梁醫生，你頭先又講北半球疫苗有南半球疫苗，咁我去到醫生係咪要同佢講我要打北半球疫苗，使唔使講嘅？定係去到醫生度基本上都係得嗰只嘅啫，你冇得揀嘅咧？ 啊，而家基本上咧，我喺香港咧比較廣泛推動係。在九月尾咧，已經有而家已經有疫苗嚟咗噶啦。咁、咧就係通常九月、十月、十一月，咁就十月咁去打。咁、那個針藥咧就係北半球針藥嚟嘅。咁所以我哋整體嚟講，香港會去訂嘅存貨，政府訂大批去訂嘅存貨咧，都係北半球嗰個疫苗。 哦，即係唔使自己講嘅， 係唔使講嘅。咁、你咁都係即係一啲安全嘅疫苗。咁所以咧。是这个月已经可以开始接种的了。 我想问一下，譬如以往有人打这个流感疫苗有少少针后反应的，其实是不是每一年那一支的流感疫苗的反应都应该是一样的呢？如果它本身从来都没有针后反应的，其实再打新一支都是没有反应的呢？ 是一般都是的。其实我们有反应那些，我们有时都要看它反应是什么啦、其实现在这排都经常讲反应了，是不是？没错。所以有反应，反应一强那些呢，即是说他就对疫苗有一个不适合的话呢，有时就未必可以打得到的。咁、需要睇个情况，因应佢去敏感的情况，对疫苗、疫苗里面嘅嘢可能有敏感，咁嗰啲呢就都唔适合嘅。咁、但係譬如话係痛啊，少少唔舒服啊，攰啊，两日嘅时间呢，咁呢啲呢就 好正常嘅。 都有20%-30%人都有呢个症状，咁唔使担心。有啲人话我打咗啲疫苗好似病咁，我唔打咁咪唔好。 就是、 打完疫苗 病少少咁样咯， 少少咧， 系啊，病少少，跟住到你真系惹到嗰个菌嘅时候，就唔使惊啦嘛。 啱啦，啱啦。 啊，咁但系咧，即系打呢个流感针系一针过啊，定系要打两针噶？ 一针嘅，基本上系。 嗯。 咁多人而家我哋有针啦，同埋有啲喷鼻都有嘅。 系系。 吓，细蚊仔啊嘛。 嗯。 你头先讲打针啊，细蚊仔咪唔怕喷鼻咯。 是 有噴鼻劑嘅流感疫苗啦，亦都有打噶啦。咁其實而家相對於二三十年啊，佩佩你細蚊仔時候打預防針唔同，以前咧就係要換針噶嘛，而家嗰啲係全針噶嘛，即係嗰個疫苗咧就係連埋啲針嘅，所以嗰啲針係好幼嘅。 係而家真係打針，我覺得 唔痛 㗎，係啊，唔係 好痛 嘅， 因為佢針好幼。但係你以前你好細個嗰陣時咧。 是換支針的嘛。 我只是記得小個的時候支針很大支。 即是換支針的針是粗一點的。即是它做不到那麼油的。嗯啊、即 科技 做不到。那時沒有那麼油的科技所以你刉下去就痛到。即是 馬了。但是我想問政府有得打私家都有得打其實有沒有分別的呢 冇嘅，其實我諗就政府就一批啦，連私家即係診所門、私家醫院啊，醫生咧，佢有幾個唔同嘅牌子，咁佢會選擇唔同嘅牌子啦。咁但係一般嚟講， 我哋冇得揀噶嘛， 冇得揀嘅，係啊，即係醫生會話俾你聽，佢嗰種係邊種啦。 其實冇分別㗎， 坊間知道啊，呢種原來係好似好啲，咁你咪揀咯嚇。咁你可以問醫生嘅，通常每一個醫療機構唔會。即是买两种的通常都一种的。 嗯、 那你知道啊我今年想要用哪只、啊、那你咪问一下啊是不是这只呢哪个有这只呢但是如果你在公立医院诊所 就没得揀了。 就没得揀的、 啊。不过应该在私家诊所打有机会是会收少量的医生费。 又要看那个疫苗那个即是他譬如说他疫苗那个资助计划底下他有没有附加费用啦、啊嗯、所以其实很多私人诊所呢佢都係可能嗰个疫苗个费用已经全部可以用得大㗎啦。 係咁但係啦打完即係呢一个流感针我跟住再打呢个新冠肺炎针或者打完新冠肺炎针我中间等緊第二针我打流感针咁会唔会撞埋一齐 㗎咁而家建议都係所有呢个疫苗呢係新冠肺炎同呢个流感嘅疫苗呢就应该係相隔14日。 嗯。 咁所以大家諗下啊如果你打新冠肺炎嘅疫苗呢其实你打晒两针先啦咁而家政府推动大家快啲打针打第一针之后隔三个星期打第二针、 嗯、 打完第二针之后咁就可以 等两个礼拜。 多两个礼拜就可以打流感疫苗咁啦。 嗯咁最紧要呢都係要嗱嗱声打啦因为呢如果係不幸地你惹到呢一个嘅流感跟住再不幸地惹到呢个新冠肺炎咁就两隻菌喺你个身上面就好危险。 好大件事啊！咁其实点解更加要打呢喺有新冠疫情底下呢、嗯、我哋知而家讲到有 Delta, 有 Lambda, 有 Mu, 係 三种啊係。嗯即系 变种啊！我哋讲紧 呢个三种变种嘅新冠嘅病毒咧，其实我哋更加要打流感疫苗。 嗯， 点解咧？因为流行性感冒咧都系存在喺呢个空间多嘅。咁如果你话你染咗流行性感冒，咁你又发烧有病， 嗯， 死啦唔知系咪咯？ 嗯。 啲人捉你去验啊， 系 唔知系咪又捉去隔离啊？ 就算隔离又好，捉你又好，你自己惊餐饱都唔好啦。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减少流感嘅发病咧， 系 咁都系对自身安全。 啱、啊， 啲发烧唔知系咪死啊？是我会唔会新冠病毒咧？咁我去睇医生定唔睇医生咧？好多人敢去睇医生喎。 嗯嗯嗯 我睇医生了咗系又点算？唔系又点算？ 咁梗系唔得啦！又觉得我怀疑，梗系睇医生啦。 系好多人敢去噶，真系事实嚟。 系呢个系事实，但系我喺呢度呼吁啦，真系唔好自己扮医生啦。觉得唔舒服嘅时候，谂住即系叫做食两粒嘅退烧丸，食两粒头痛丸咁。真的可能原果是很大件是可以急速直下的有些病 有些人怕回不到工嘛 是但是 有些人是这么怕的 工作紧要一点条命仔紧要一点大家想清想错了 好香港都很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很多人真的是餐搵餐食餐餐洗都是、 嗯、 其实我们都是面对这个困扰其实就是他担心得来所以呢 就更加要打 全民都应该打流感疫苗就算你不真係啊！你有唔驚唔打新冠肺炎疫苗咧，一定要打。 係 呢、這個，即係呢個係一定係安全嘅。咁所以咧，至少係打呢個流感疫苗。 其實新冠肺炎之針都安全㗎啦。你諗下咁多人打咗，啱啱睇咗都有800万支嘅針已經係打咗啦。係係。咁應該信得過啦啩，係嘛？咁所以大家就唔好擔心，嗱嗱聲行出嚟嘅第一步嚇。为自己、为家人、为香港、为任何人都好，都要快啲打针啊！好，咁啊，今日唔该晒林万峰医生，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讲咯噃，好冇？ 好啊， 拜拜， 拜拜。 想我